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7集。林木如松涛摆动，是发寒的色调，交错相连的树冠遮天蔽日，偶尔听得见林间寒鸦一声长啼。他的背骤然挨住冰冷的树干，打了个寒颤。他便再往前一步，快要贴住他。这样的压迫感令人头皮发麻。他抿着唇，手指轻柔地绕着他鬓边碎发，似在极力克制自己。半晌才抬起头，漆黑的眼眸望定他。 妙妙，拿出来。 什么？ 柳拂衣给的东西。 你不是说我看错了吗？ 木生翘起唇角，白玉般的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。这样的环境和距离，无端有浓重的劣势感。他顿了顿，怂了。 不是给你的。 他抬起他的脸，复杂地凝视他的双眸，半晌，声音很轻。不知是在对他说还是在自语。 不听话。 他俯下身来，嘴唇轻轻碰到他的脸颊。 都已经这样了还不听话吗？ 他避开，飞速道， 想必也不是给我的，既然不是给我们的，谁都不要拆。 我们二字一出，少年一顿，神色稍霁，目光落在他脸上，语气缓和。 那放在你手里也不太好呀，还是拿出来给我吧。 林妙妙摇头瞪着他，视死如归。木生沉默半晌，垂眸望着他，虚点两下他的胸口，漆黑眼底似含有冷冽的笑意。 你以为放在这里我就不敢吗？ 话音刚落，他欺近一步，骤然吻上他的唇，辗转反侧，左手将他双手置在背后，旋即趁他不备，右手将他袄子的系带抽开，钻了进去。他剧烈挣扎起来，他稍微离开，声音微哑，似乎在忍耐的边缘警告： 不想让我碰到，就别乱动。 妙妙审时度势的不动了，他吻完，那张薄薄的指尖也捏在了他手里。他不着急展开，而是先帮他把袄子系好，毛毛领子抽了出来拍平，趁着他通红的小脸儿。若不是他满脸愠怒地瞪着他，他还想再顺势摸摸他的脸。这一下得逞，消去了他大半怒火，眼中的愉悦盖都盖不住。他神情轻松地展开信笺看，上面横七竖八的墨迹下面有一行潦草的字： 瑶儿，已得脱身之法，十日后无方阵花折酒楼会合，照顾好自己。 他翘起的睫毛微颤，面上讥诮： 哼，还算有点能耐。 你别把他扔了啊。 林妙妙凑过来，他手一抽，轻巧地避过了他，没让他看见一个字，将信笺揣进了自己怀里。 我为什么要把他扔了？ 木生望着他的双眼，刻意道： 柳公子说了，回来便要和阿姐成婚。 酒肆灯光亮着，一楼大厅仍有满满的人，小二穿梭其中，正在往外提水，看见了他们，特意过来打了招呼。 哎，对了，梁姑娘。 他眉眼弯弯， 那本书看完了吗？ 林妙妙怔了片刻。 书？ 木生半挡在他面前，少年的面容鲜活而笑容疏离。 我们先上去了。 小二挠挠头，疑惑地看着那女孩被他紧紧牵着上楼。林妙妙回了房间，径自翻箱倒柜，最终在桌子下面捡起了那本没看完的小说，呼着吹了一下上面的灰，转身便要下楼。 你去哪儿？ 他挡在他面前。林妙妙仰头， 还书啊。 我帮你还。 林妙妙看他半晌，似乎是忍了又忍，将书扔给他，扭身掀起帐子，气鼓鼓地躺到了床上。少年捏着书下楼，老旧木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。他走着，忽然想到什么，慢慢拿起书，翻到最后一页，一目十行地扫了一眼结局。林妙妙清醒的时候讲过，故事是公子爱上他的先生，不择手段，强取豪夺，逼得先生两度自杀，后来二人竟还强行在一起了。昏黄的灯摇曳亮在他的头顶，浓密的睫毛在眼底投下了一小片阴影，他微微抿着唇。书的最后一回，先生不堪忍受他的占有欲，第三次自杀，想吓唬一下公子，没想到真的死了。公子遭遇重创，吐血而尽，死前绝望地笑道： 强扭的瓜终究不甜。 少年啪地合上书，润泽的黑眸中闪过一丝慌乱的愠怒，他捏紧手指，忍着自己想炸火花点了的冲动。好在他没看完。 哎，那个穆公子来还书啊。 小二一天到晚都笑吟吟的，抬起汗巾擦擦脸，接过了书，放在了一楼的木架子上，接着走回来擦桌子。穆生立在一旁，声音很低： 对了，你那位相好最近有传来宫里的消息吗？ 宫里？您是想问柳驸马？ 嗯。 我听说呀，柳驸马日日悉心照料，帝姬的疯病已经大好了。 他点点头，不作他语。小二擦过了桌子，又好奇地问： 那个穆公子的婚事筹备得如何了？ 哦，快了。 他愣了一下，竟然没太明白快了指的是什么意思，另起话头： 哎，对了，穆公子，我听闻是这捉妖世家都傲得很，不与普通人家联姻，那林姑娘想必很讨人喜欢吧。 他先前与林妙妙打过两回交道，嘴甜又没架子，是个蛮可爱的女孩。不过若要想让捉妖世家公子着了迷一样上赶着娶，一切手续全部加急，倒是引人好奇。他少年睫毛低垂，想了半晌，只吐出了两个字： 很好，是我高攀。 林妙妙怀着一肚子气躺在床上等，左等右等，不见人来。桌上烛火摇摇晃晃，弥漫出细细的烟雾，在眼里渐渐模糊，竟然就这么睡着了。穆生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帐子里的人连被子都没盖，合衣侧躺在床上，手放在枕边，睡得很沉。他伸出手，将他头上尖利的三只蝴蝶发钗卸下来搁在桌上，拉开被子给他盖上。不知为什么，书里的那句“强扭的瓜不甜”始终横亘在心里不去，扰得他心烦意乱。他决定今晚暂时放过他，不扰他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